天空又飘起了雨，我要你像黎明一样出现在我眼里，兄弟你在哪里？听不见你的呼吸，只感觉我在哭泣，黑像雪一样在地，我一个人独自在继续走在伤痛里，闭着眼回忆，岁月风里那是最致命的武器，谁也无法把曾经都抹去。还有什么比死亡更容易？还有什么比倒下更有力？没有过去，我只有勇敢点燃我自己，用牺牲证明我们的勇气。还有什么比死亡更恐惧？还有什么比子弹更无敌？没有躲避，是因为我们永远在一起，用牺牲证明我们没放弃。还要做兄弟。